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3集。夏侯恋舔舔嘴唇，那段岁月浮上心头。百里渊说的没错，削骨剔肉要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他记得他躺在漆黑的禅房里，望着屋顶，一张脸已经疼痛到麻木，他无法张嘴，脸上的肌肉稍微拉扯一下都撕心裂肺的疼。每天只能喝点米粥，虽然只换了一张脸，他整个人却瘦成了骨头架子。地上的女孩已经冰凉，血圈在他脚下扩散。这样的痛苦，对一个12岁的女孩来说一定很残酷吧。夏侯恋解下外伤盖在她脸上，不过幸好她已经死了，从此再也不会痛了。 哥哥，你的弟弟花了这么大力气，只不过是想逃离钱兰罢了。 百里渊歪着头，漆黑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迟燕。 他也的确成功了，秋山给了他新的脸，沈珏给了他新的身份，他不再是切兰刺客，而是东厂人人都敬畏的小沈大人。可惜啊。 百里渊一字一句说道。 你来了，你把他所有的努力都毁了，你把他拉回了切兰，他又变成了夏侯恋。哥哥，你这个笨蛋，他一点也不想当你的弟弟啊。 迟燕怔住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雪花在他眼前飘落。 放你娘的屁！ 夏侯恋气道。 老子就在这活生生站着呢，你当着老子的面说瞎话。 难道不是吗？ 百里渊狰狞地笑道。 难道你不想离开铁兰吗？夏侯恋，你杀世心，你剔骨削肉，你隐姓埋名，你在云仙楼给女人提洗澡水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 夏侯恋噎住了，百里渊的笑容越来越大。 哥哥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爱你啊，我们才是一样的人，我们才是兄妹。 迟燕垂下眼眸，长而翘的眼睫落了雪，像苍白的鹅翅栖落在他瘦瘦的脸庞上。夏侯恋看不见他的目光，却能感受到他心底的哀伤。他轻声说道， 小恋，对不起。 或许百里渊是对的，他不应该把夏侯恋带到雪山。他想起夏侯恋第一次服完极乐果，在夕阳下躺在沈珏腿上睡觉的模样，眯缝着眼睛，像晒太阳的野猫子。迟燕明白了，小恋真正所向往的是那样的日子吧？或许在那样的阳光下死去，以沈炼的身份死去，他才能获得最终的安宁。 百里渊，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 夏侯恋忽然说，他回头看了眼迟燕，谁都能看出这家伙眼里的难过。夏侯恋捶了捶他的肩膀，继续说道， 我的确是做梦都想离开切兰，我想我肯定是上辈子造了孽，这辈子才投生到切兰这个鬼地方。可是如果离开切兰的代价是否认我是夏侯恋，否认我是夏侯佩的儿子，否认我是迟燕的弟弟，那我还是认命吧。 百里渊握紧了双拳。 迟燕， 夏侯恋说， 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流着同样的血，我们是骨肉至亲。虽然我的确挺不服气你当哥哥的，你这么呆怎么看也是我比较像哥哥，不过算了，谁让你比我早那么一点出娘胎，当弟弟就当弟弟吧。 夏侯恋挠了挠头，有点尴尬地喊了声， 哥。 迟燕愣愣地望着他， 这还是夏侯恋头一次叫他哥哥。那一刻仿佛细细密密的雪花在他四周绽放，迟燕澄净的眸子里有了微微的亮光，他张口说道： 弟弟。 哥。 夏侯恋应了声，迟燕又道： 弟弟。 夏侯恋迟疑了一下，这要喊到什么时候？但看迟燕专注地等着他开口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又说道： 哥。 百里渊望着池塘中央的两个人，心一寸寸地变冷，他还是输了。他忘了他的哥哥都在大火里烧没了，即使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叫他妹妹。他记得他们嫌恶的眼神，细长的眼睛斜睨过来，冰凉的目光落在他瘦小的身上。他看见他们的嘴角冷冷一撇，硬邦邦地吐出几个字：走开，晦气。他是晦气，是恶鬼，是怪物，不是妹妹。 杀了他们。 百里渊默然道： 让他们去地狱里当兄弟吧。 霎时间刀光席卷池塘，风雪掩不住细细密密的刀光，雪花在刀与刀的缝隙中飘落，顺着风又腾起来，飘摇着卷上天，像一只小小的白蝴蝶扑扇着弱不禁风的翅膀，落入百里渊的掌心。百里渊晃荡着腿望着池塘中间的战况，那两男人背抵着背展开轮斩，血肉在他们周围四溅炸开，鲜血犹如盛世名花在哀嚎中绽放，锋利的快刀以绝强的速度斩下齐整的断口，散落在冰面上的断肢残骸以可怕的速度增加。 提防他们不牵机丝，不要让他们离开池塘。 有刺客嘶声大喊，刺客的黑影枭鸟一般扑向他们，血雨纷飞的缝隙中，夏侯恋的双眸有虎狼一般的狠意，他再次进步挥刀，同时左手抽出手弩射出短矢，黑色短矢划破冰冷的空气，穿过两个刺客中间的间隙，扎入池塘外的焦木。刺客冷笑了一声道： 哼，你的准头不太好啊，夏侯脸。 夏侯脸恶狠狠地勾起嘴角，后退一步和池燕背对着背。 哥，咱们兄弟俩玩票大的怎么样？ 好， 这把三发的给你。 两个人迅速换位，交换的瞬间夏侯恋丢给他一只手弩，池燕一手三眼弩，一手刹那轮斩的同时射出三柄短矢，短矢穿越风雪和血幕，洞穿一个刺客的胸口，将他钉在厚厚的冰面上。刺客前赴后继地扑过去，可他们仿佛织就一个难以入侵的领域，所有人进入刹那和不生莲的范围都会被迅速绞杀，血雨淅淅沥沥淋在他们的肩上，两个人都满脸鲜血。刺客们渐渐不敢再上前，开始围着他们逡巡游荡。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两个男人是从伽蓝中走出的最强利刃，如果刺客们是鬼怪，那他们就是森严修罗。 喂，你们不玩了？ 夏侯恋呲着牙笑道，白森森的牙在鲜血满布的脸上有一种桀骜的狰狞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